又翻嚟第二节嘅老蛇绿女，我系奶昔， 我系摸摸。 哇，头先就听完呢个迷信啦，同埋愚孝嘅婚姻啦，原来都系麻麻地做。 咁样啊？咁唔知同外国人结婚会系点样样嘅咧？ 诶，呢个有经验啦，因为我曾经同外国人拍过拖。 我几惊你话同外国人结过婚？ 唔系啊，唔系啊，我真系同外国人拍过拖嘅，有一段时间。 咁咩人嚟噶？ 你估下， 美国人、英国人、澳洲， 只缺一串，平时都见到嘅。 香港平时都可以见到嘅。菲律宾人， 差唔多类似。 南亚裔、印度嗰啲， 啱啊，南亚裔人。其实我之前同一个巴基斯坦嘅人一齐过。 估唔到喎、啊，咁重口味。 其实 不过都啱你 style 嘅，重口味 都系嘅。咁点解我会同佢一齐呢？其实都系好机缘巧合之下认识啦，跟住相处，咁觉得 O K， 真系有谂过结婚噶。 形容下咩样嘅？ 其实佢高高大大啦，靓仔嘅。其实靓仔都唔系一个重点，而系重点系 大家分啊嘛。 就系嘅。咁佢识讲少少中文啦。咁虽然我系英文有限公司，咁但系平时自己即系同佢沟通系冇问题嘅，因为大家都会讲好基本啊，相处都好叫做你话表面又好点都好咯。就是、因为可能能够深交啊，所以就大家都是和諧相處，沒什麼摩擦咯。 這樣有這樣的好的，反而有時候如果你大家溝通得很好的，溝通得暢通無阻的，反而會多一些摩擦咯。因為怎麼說，因為你知道他多的東西，你能夠溝通到，你才會有更多的爭拗啊，各樣的東西嘛。如果你可能大家都是有限度溝通的，那反而是相敬如賓一啲咯。 不過有時都唔係咁講啊，就算溝通到咧，佢哋都未必會同你講啊。因為本身佢哋嘅文化咧，其實係男女咧，即係女性係冇乜機會參與佢哋男性嘅話題嘅，因為佢哋宗教關係啦，佢哋就算一個 family 都好啦，咁大家表弟表姐，表弟或者表姐都好啦。總言之，一個 family 嘅活動，甚至其他活動咧，你係女性還女性嘅圈子係。攞翻去女性度嘅，男性就有男性嘅圈子，女性系冇办法干涉到或者参与到男性嘅话题嘅。 咁算唔算其实个女性嘅地位好低咧？喺佢哋嘅嘅，喺佢哋嘅宗教， 佢哋觉得女性咧就只系需要生仔、take care 屋企嘅事务，咁男人咧就出去搵钱。 我真系好典型嘅男主外女主内嗰 挺啦。总言之，你哋就系管理家头细务同埋生仔教育佢哋，我哋男人就出去搵钱，即系总言之呢啲嘢你唔需要去谂，唔需要去烦。 喂，其实同华人即系近时嘅华人社会都有少少类似，系咪啊？ 你话可以话少少类似啦，咁但系我自己嘅梗系想了解多啲，因为有时觉得呢啲嘢系要分享噶嘛，即系无论问题，即系你唔系话一定系净系大家享受个快乐噶嘛，你都想一起分担一下啲即系里边一啲生活上嘅嘢。 咁又系嘅，有阵时可能有时你唔开心，你想人分忧，即系你都希望想人哋明白一下你咁样样嘅都。 不过佢哋呢个谂法咧，同埋呢个我唔知系咪宗教问题咧，都好严重嘅。因为咧，我之前同佢一起相处啦嘅时候咧，我系。明明是光明正大咁样拍拖噶，咁但系咧，如果咁啱咧有朋友去佢屋企啦，即系我去佢作客咁计啦，我系先嘅。如果突然之间有朋友嚟佢屋企啦，我系要将咧佢屋企有关于我嘅嘢咧要收收埋埋噶，即系譬如我咁啱对鞋喺度啊，或者我唔小心留低咗嘅耳环手链喺张台度咧，我要全部攞翻入房咯，跟住我就要唔可以出声咯，即系唔可以俾人发现我喺屋里边咯。咁若然我 哇，真系好似咧惊人嚟捉奸咁样， 系啊，你会成件事好似好偷情嘅 feel 噶。跟住咧，我嗰时就觉得吓，点会咁啊？点解要咁样？佢话因为我未系佢老婆啦。咁所以咧，佢哋唔可以俾佢哋知道，因为如果唔系，佢哋会乱谂嘢噶。咁变咗呢时咧，佢洗手间就大镬啦。你一定咧，佢要支开佢哋咯，跟住然后你又趁佢嗰段时间唔见唔到你啦，你就嗱声去洗手 间。哇，争分夺秒啊！你去洗手间 洗，就翻翻去间房度。 我肚痛真系唔得你死真系。 同埋点讲咧？我嗰时记得第一次见佢屋企人嘅时候咧，我都好紧张噶。因为咧本身佢个佢个哥哥啦，咁哥哥都带佢成十年嘅。咁佢哥哥就系已经系香港嘅居民嚟噶，因为佢好耐之前就 已經係定居於香港啦。咁佢個老婆咧，咁就喺英國度定居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好好彩啊！佢哥哥係有流利嘅英語，同埋佢哥哥咧喺香港咧係有份正當嘅職業嘅，係開巴士嘅。系啊，嗰时咧，佢哥哥都好严肃噶，问我喂，点解你会拣佢啊？因为可能都惊我哋啲华人女仔唔知系有啲咩机心咧。 我心谂啊，我哋都咪惊你有咩机心。 系啊，但可能就因为佢会好睇重呢段关系啊，即系唔系玩玩下，咁所以佢对于我嘅要求咧，或者都会想详细问下。 咁其实系咪咧，佢哋呢个民族嘅人咧，即系肯带女朋友翻屋企去见屋企人咧，就代表其实系 系 啊， 会系会视你为一个嘅婚姻对象， 系啊，或者亲人噶啦。 哦， 系啊， okay。 所以其实我都好理解加上佢哋呢啲传统宗教嘅影响， 我即系难怪佢阿哥会咁样样对你啦，即系去问啊，或者去。去打量你啊，嗰样 系啊，曾经有段时间咧，真系谂过同佢结婚生小朋友噶， 咁夸张？ 唔系嘅，咁因为其实自己婚姻唔系咁好啦，咁同埋 你嫁过啦咩？婚姻唔系咁好， 即系因为啊，即系因为我话 after 错咗，系因为我见到身边嘅人啦，咁啊唔系咁好啦。我想讲系我屋企嘅关系唔系咁好啦。 啊，会系啊，其实真系会好影响你对婚姻嘅睇法。 睇到爸爸妈妈嗰段婚姻，你就会唔想行佢同一条路，你就想自己去寻求一个系自己中意嘅，然后建造一个家庭。你系有咁样好大嘅谂法啊嘛。 咁又系，咁加上仲有你嘅朋友阿欣嘅遭遇，其实系咯， 系啊，亦都令到我有咁样嘅，系同华人都系咁上下啫，系咪先？你万分雅格咪又系咁？咁但系咧，其实点解我又有咁大？嘅信心咧，因为我同佢一齐嘅时候咧，其实佢个表弟咧咁啱咧喺三个月前咧就同咗一个华人嘅女仔结婚。咁当然个华人女仔咧，佢系喺英国留学翻嚟嘅。咁佢本身自己即系知书识礼啊，同埋都系有学识噶嘛。咁我当时就谂，哇！佢喺外国留学翻嚟喺英国，佢冇拣到去英国嘅人。即系冇揀到其他外國人啦，佢翻翻嚟香港，仲反而揀翻一啲南亞裔，即系你哋會去誤會佢哋可能係成日搞事分子啊，諸如此類咁樣。 哦，咁都一定有好人嘅，有害群之馬啫，只不過 係啦，咁就令所以咪就更加促進我想同佢有婚姻呢一步咯。咁但係啦，亦都係因為發生咗一個小意外啦，就令我打消咗呢個念頭咧，而亦都係斬斷我哋兩年嘅感情，就同佢分手。 咁係咩事咧？ 就因为有一次啦，咁佢都系俾人累嘅，咁就机缘巧合之下啦，咁啊就有差人嚟到佢屋企啦，咁就捉到佢，原来佢系冇身份证噶咯。 吓， 我当时先知道，原来佢系冇身份证噶。好彩我当日咧，我就唔在场嘅，我就 哇，如果唔系你都俾人拖累埋， 系啦，真系我就会俾人 不幸中嘅大幸，话你听。 系啦，咁我就点解咁讲咧？我俾人捉，佢俾人捉咗啦。我点解会知道咧？系佢哥哥打俾我话啊，佢俾人捉咗啊。佢话你去探下佢啦咁样。跟住咧，我就去到机械所度探佢啦，咁啊问佢啦。跟住当时佢先肯，即系佢先讲俾我听，原来佢嚟香港咧，其实系一个难民嘅身份嚟到香港嘅。咁我话但系唔系，你喺香港住咗咁耐，又做咗咁多年嘢，佢做咗十几年嘢嘅。我话咁点解嘅？佢话佢因为嗰时咧，佢系黑工嘅身份啦。咁而佢今次。入獄係因為即係佢俾人扣押係因為佢啲朋友做咗啲唔好嘅嘢啦，就連累咗佢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其實傷安無事 啦。佢啲 friend 係啊，咁亦都我亦都冇因為咁即刻放棄佢嘅。我當時咧亦都係問咗好多佢嘅嘢，話你會唔會幾時出到嚟啊？究竟點樣樣啊？咁佢話咧，佢個哥即係佢個哥哥啦，亦都去幫佢搞緊嘅，因為佢另一個。哥哥啦，咁係喺香港做律師嘅，咁亦都係即係有幫佢繼續跟進啦。咁而我亦都冇停留到嘅，我係有上網啦，去揾翻一啲法律上嘅查詢啦。即係如果我同呢個人結婚啦，咁會唔會有一個身份嘅證明啊，令到佢可以光明正大咁喺香港有一個正常嘅生活啊，有工作啊，咁唔需要再去做黑工啊，咁亦都可以享受到正常一個。婚姻应该有嘅政府嘅福利啊，咁样咯。咁但系到最后咧，个结果系唔得嘅。 因为佢系一个难民嘅身份，就算同一个有身份嘅人结咗婚，佢都唔能够得到香港嘅身份，系咪咁意思？ 系啦，正正就好矛盾啦。因为我一开始就因为我爸爸妈妈嘅婚姻唔系咁好，而导致到我好想揾一个我自己中意嘅人去建立婚姻，跟住生儿育女，跟住去享用。 一个市民应该有的政府福利嘛，咁原来其实是不得的咯，是享用不到政府福利的咯。 咁呢段关系就无疾而终啦。 系啊，都叫做我努力过咯，即系我亦都因为我冇话即刻就同佢分手嘛，咁我亦都系查询过啊，问咗好多嘢啊，咁到最后原来话俾我听系唔得嘅时候，咁长痛不如短痛啦。你话我自私又好，点都好，咁其实佢自己都好辛苦啦，因为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即系嚟紧嗰个命运系点样，个安排点样，佢可能会因为咁样俾人递返去巴基斯坦都唔知咯。 所以我真系觉得身份嘅重要性真系。好大咯，對於一個人嚟講，其實個影響真係好深咯。你係好中意嗰個人都好，但係因為你就係因為冇身份，所以你唔能夠同佢一齊，亦都有機會可能係被人遣返啦。 係啊，所以其實嗰陣時冇辦法啦。咁所以你話，所以你話同我個人一齊拍拖，亦都有一啲嘢你係需要去接受啊，或者你要去理解咯。唔系咁麻，即系唔系麻木去追求咯。唉，时间差唔多啦，又讲啲咁唔开心嘅，点解呢一次？好，我哋下一节老蛇独女，请多多支持， 拜 拜拜。